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非常的应景啊。我们看到呢，刚刚公布了一个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那也是关注到了这个学生群体他们在小学和中学这个阶段将要去面临的一些体育方面的测试，还有体质情况的测试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尤其呢是关注这些新增的项目，那让我们的这些孩子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有针对性的练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洪佳常教练。我们首先还是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导师常洪佳。 嗯，欢迎常教练啊。嗯，和常教练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真的是非常的应景，在12月9号刚刚公布，那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内容当中呢提到了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的这个评价，包括过程性考核和现场考试两部分。 嗯，对， 总分值呢达到了70分。 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过程性的考核占40分，然后现场的考试占30分。 嗯， 其中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啊，里面新增了很多的内容， 对，新还有一些新的项目。 是的，所以这对于孩子们也好，对于学校也好，尤其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说，的确会让他们有一些需要去适应的地方。 对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可能让孩子们在学习不同的运动项目的方向上也会有一定的指导性的啊。 嗯， 接下来呢就先听常教练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吧啊。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的内容公布之后啊，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嗯，首先我觉得从身体素质发育的角度来看吧，其实这个是更加具有科学性。我们先不说单独的项目，就从总体的这个分值啊，包括它的一些评分标准来看的话，可能我觉得更加偏重于过程性考核。 嗯，它占了40分的。 对对对，就是说，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它是属于非体育嘛，它并不是像那些非那些学科类的语数外那些那种感觉，但是呢。现在因为国家也是发现这些青少年的身体慢慢他的素质水平在逐年下降，可能原来我们的时候就有体育考试，但很多就是总结性考试啊，就中考就直接考就好了。但现在呢就偏重于过程性考核。 对， 在过程性考核当中，其实你就没有办法说啊，我最后的时候要临时抱佛脚或怎么样，因为你前面的分值，而且现在看的话比例还很大，而且呢，我觉得这种评估的方法它更加客观，因为你在，对，它是分4年级、6年级、8年级，然后9年级的这个最后总结性考试，就是说它会在每一个阶段当中都会实时性的去监控这个青少年的这些身体素质的发育状况啊，而且每一年它的标准也不一样，所以更好的去也可以更早的去反映出问题来。比如说我在4年级评估的时候我就不过，或者是我的某一些项目没有及格，那它可以很客观的去反映出你的某些基本素质的欠缺啊，或者是一些断裂方面的需要加强，然后我们可以后面有弥补的，而不是到最后的时候等你真的出现比如说过度肥胖啦，BMI 这个值太特别高啦，或者你的心肺耐力根本就不够啦，你最后在考试的时候结果出现成绩下降的情况，那个时候我们弥补的话，可能第一个是成绩不是很好，再一个从过这个发育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有点违背发育的原则。所以这次我一看到新规之后，我的感觉从体育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的，而且就像常教练刚才提到的一点嘛，我们在不同的阶段 标准当中提到的啊，四年级、六年级和八年级的每一个学期的第一学期都会进行一个体质的 测试。 对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们进行的一个开卷 体育知识的一个 对健康安全和体育运动常识的知识的这种考核。 对。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及时的发现孩子们的问题，并且也可以尽快的入手给他们进行一些指导和帮助，让他们可以更好的去为接下来，尤其是到我们最后，我们真正需要孩子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 对 啊，他们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当然获得成绩是一方面啊，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让孩子们只是看重这个70分的分数， 对， 其实是希望他们有一个我们提到的很好的一个身体素质。 是的。 还有就是我们必要的，应该说是一个健康的合格的这个成年人他们所需要具备的 一些基础的体育知识。 对，这个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对，是的。因为这一次呢还有个特点，就是它有个开卷的理论考试啊，这个知识性评估，其实我觉得从更深层的意义，就是让这些青少年可能更加去喜欢体育，了解体育啊，可能对，还有就是一些基础的锻炼知识，这些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原来的时候就是我练吧，但是你背后的原理呢，其实说实话我们讲了这么多期的一些健身的一些知识，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它背后如果真的去深究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系统庞大的一个知识体系在后面去做支撑的，并不是我们所想的啊，就是你去锻炼就好了，你就是下功夫就好了。而且现在的这种体育锻炼更加越来越注重的去科学化去锻炼啊，然后精细化去锻炼啊，包括数字化去锻炼啊，越来越，所以为什么我们也会看到为什么每一年的这些国民的身体素质也在提高，然后运动员的成绩每年可能在奥运会啊或者是在一些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就一直去刷新我们人类的极限，在各个项目当中其实它背后是有基础很庞大的这些基础知识去衬托或支撑这些体育的这些体系和理念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它后面比如说一些球类啊，又增加了一些什么乒乓球啊然后又增加了羽毛球啊包括还加了一些体操的项目。其实这些呢就是从元素上来讲的话，原来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必考项啊，最基本的是800米，女生800米，然后男生1000米，这必考项就是考验你这个人的心肺耐力。 对， 其实主要是考，就是田径里面是肯定要出一个大项的。 对，就这个其实还是没有变嘛。 对，因为田径呢是在所有运动项目当中的这个就是运动之母，田径这是属于运动之母的。而且呢，它是田径这个所有的项目啊，这些里面跑、跳、投啊，它是从自然界延伸过来的。就很自然的一些运动方法， 而且跑本身也是我们从行走之后就自然的就过渡出来的行 为嘛，就人你应该要具有的一种 能力， 对，或者一种技巧，所以它是不变的。那么项目第二呢当中，它就会加入了原来是什么引体向上啊、实心球啊、女生就是这个仰卧起坐啊，这些它是选择项。那么在这次呢又加入了女生的斜身的引体向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就会想，哎，斜身的引体向上怎么样，就是脚可以做支撑，有点像咱们之前讲的那个斜板俯卧撑那种感觉，就是手支撑桌子，但是无所谓，现在是仰着，然后身子是斜的，斜差不多45度，然后去抓那个杠，然后去抓那个横杠，然后去做引体向上的这个动作。还有比如说跳绳，还有纵跳摸高。其实这次加入纵跳摸高我还有点挺吃惊的。对，其实这个主要就考察，当在放在这一类当中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主要还是综合去考察这个人的力量啊、爆发这一块，还有、就 是、都 是 属于我们的素质 对 测试嘛。 对，一般来讲原来的纵跳摸高啊哈，很多都是运动员去做。对，很多运动员去做，所以能反映出现在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啊、 更全面了。 对对，更全面。就当然呢它是可选的项，可选项就刚我们所说的什么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啊、实心球等等，这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强项去选择。 对，它已经就是相当于原来呢是我们2选1， 对， 现在是让孩子们变成了6选1， 对， 可以说是给他们的范围更多了。那孩子们可以自己在里面找到一个自己可能更擅长的， 是的， 这种素质能力的体现。 因为说实话，从运动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他的这些特点还有点不太一样， 要不然运动员怎么选材选出来的吗？ 是是是是是。然后还对，在这一项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加入立定跳远。其实 对。 综上所述呢，其实他这个 这个第二类这个素质项目啊，它主要就偏向于力量啊爆发啊、 速度， 对， 灵敏， 对，速度灵敏。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接下来就第三类，第三类主要是球类，其实球类更加它是偏向什么呢，就第一个是集体类项目，集体类项目，再一个呢就是偏向于你这一些全身协调性的这些运作，对吧，我去打篮球排球啊等等这些，然后这次还加入了乒乓球，就我们的国球， 对 啊，我觉得其实很早之前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乒乓球会纳入到这个中考，哎，果真这 一天到来了，练的美梦实现了，只不过自己不参加这个考试了。 对他其实乒乓球我印象当中他加的这一次是第一个是发球，发球，然后还有加入了一个正手攻和反手推球，其实这是属于在乒乓球当中的最基本的这个球类素质。 而且说实话，就是很多的青少年学习像这回新增的这个乒乓球还有羽毛球， 对， 学习的这个比率我觉得丝毫不亚于像之前在本身这个考试范围当中的 篮足排、 足球和篮球。 对， 其实说实话感觉身边学排球的会稍微少一些， 是的是的 啊，所以说其实增加了这两个乒乓球羽毛球的话，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的可选范围也就更广了。 对，在条件方面你就更容易去训练啊，你像原来我们说篮球啊足球啊很多时候它是需要场地的啊，像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些你的场地很好找，对吧，然后你很多一些现包括现在一些健身房或者一些训练中心啊文体中心都是有乒乓球台的，对吧，羽毛球其实我们这只要是天气良好，这个随便找个小区画一块地然后都可以去训练啊， 对， 这些，所以它的可选择性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更容易更从容的去锻炼。还有后面他加了第四类很多就是一些关于一些素质基础素质当中的，比如说一些协调啊，还有就是一些套路的东西，比如说 他其实这个应该算是就是依然也是运动能力，但是这个更多的是侧重了个人的能力嘛， 对，个人方面的， 对， 比如说男生的双杠组合啊，然后男生的技巧组合，女生的双杠技巧组合，还有就是健身长拳啊，然后什么 武术， 对，武术方面啊，这几年其实在这些体育当中这个体操的偏重性越来越变大， 因为其实体操本身它应该和田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体育的范畴领域当中啊， 对， 体操和田径应该说之前我听到一个说法，一个是运动之父一个是运动之母嘛，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现在体操方面就是偏重点会更大，其实你打什么这健身长拳这些其实对于它整体的这些协调性啊还有这种身体肌肉的记忆性这些都会比较好， 对， 当然最后呢还加了一项就是游泳，游泳，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第四类它所考的很多都是属于上下身同时要动的东西，就游泳这些啊，游泳应该是男生女生都是100米， 对， 100米的游泳啊，就现在选择的这个项目，所以看似很复杂，但其实呢，因为你里面比如说有5-1的，有6-1的等等，其实是你的可选择项目变多而已。 对呀、 反而我觉得现在呢，我个人觉得反而是变得更加科学化，我觉得是简单啊，就因为他选择的项目多了嘛，你很明确。当然呢，也有一些家长朋友们问啊，我的孩子，你比如说第三类吧，我们的是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我该让他选什么球呢？我觉得像这种球类运动啊，首先要看孩子的兴趣。这个球类真的要看兴趣 的。是 的， 要不然他得有一个球感嘛。 对他，你知道吗？就有些人，比如像我吧。我对足球比较敏感，排球也行，这个篮球吧我不是不喜欢， 就没有在那个点上啊， 对，我就总找不到那种感觉，对、大学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在系里篮球队里面去，就因为我不喜欢所以我加入到那个队里面就练到后期之后发现还是没有足球跑起来爽，可能因为原来我是练田径的，就是你的强项嘛、再一个身高的问题，对，你在站在上面之后，我们的那些 都要仰视那些同学。 对，像我这种身高，对吧？就1.78米这种身高，就在里面你只能打后卫，只能打后卫，而且后卫的他要求那种球性啊什么的，控球能力啊，就必须要特别好那些。那所以这个我觉得先是要问孩子的这些他喜欢的项目，他只要喜欢，他就肯练。 啊，他如果不喜欢的，就是他来来回回吧，他就总是你说让他提高，我觉得他不一定是能达到最好。 对，所以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嘛，乒乓球和羽毛球，说实在的，我觉得在我身边，我看到很多的孩子都在学。 对， 所以给增加了这两个项目，也可以说是让孩子们更容易去在这个项目上得分了。 对， 这是刚才我们把在我们这个公布的这个内容当中啊，一些新增的项目， 对， 给大家去解读了一下，介绍了一下。 嗯，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想和朋友们去探讨一下， 嗯， 尤其是这些新增的项目啊，我们在帮助孩子进行练习的过程当中， 嗯， 我们可以去做些什么， 嗯， 尤其呢也像刚才提到的，就是怎么来给孩子进行一个更合理的搭配。 嗯， 当然前提一定还是要先从孩子的兴趣出发，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啊， 嗯， 这个跑步，这是你甭管怎么选，嗯，你这个躲不了。 对对对，这是必考项。 是的， 对。 所以像比如说这种必考的，那我们怎么练？ 嗯， 还有像可以选的那些，我们怎么选？ 还有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过程性当中 过程性的这些身体素质的练习，以及开卷的这种体育的知识的这种，我们该怎么去储备， 嗯嗯， 我觉得常教练都可以跟大家说一说。那我们先从哪个说起呢？ 我们先从知识方面吧。 好的。 对，知识方面比较简单，就多听我们节目， 啊，对，而且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过程。 是， 真的，这个 是 特别长的一个时间的。 对，你说他考，你说体育类考什么，那考的东西如果真的是考，当然他是开卷啊，我觉得他最后肯定是有一个框架范围的东西，但你说体育了解东西那太多了，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篮球的规则、足球的规则、排球的规则，这种各种规则、乒乓球的规则，就光这些规则你要学得很透彻的话，你不去看比赛，其实说实话很多时候你看那种文字的东西他是理解不了的，但如果他是看比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知道现在还有很多人就一聊到足球说越位，好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越位的意思，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看足球的话，你就明白它是什么是越位，在什么时候它可能会出现越位的现象。其实就多看比赛，再一个就多看中央五的这个体育类的这些节目， 嗯， 比较好。再一个就是什么呢？自身锻炼， 嗯， 他在自身锻炼当中呢，他会产生一些问题。他产生这个问题，如果他有兴趣，他自己会查。其实现在很容易了，比如说最简单，为什么我训练完之后第二天身上会酸痛？ 对， 对吧？我们节目当中就讲到，啊，在一个网上也会有，啊，所以他最后肯定是出一些框架性的东西，但是这种是属于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可以积累起来的，有点像我们的生活小常识那种感觉。 对 啊，这个方面我觉得是需要日积月累的过程啊，就是当听新闻啊什么的就去积累了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过程性考核当中那些基础的什么肺活量啊跳绳啊， 体重指数， 对 BMI 啊， 嗯， BMI 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讲过， 对， 对不对啊？当然在咱们节目当中讲的，当时我说的数据是 18.5 到22.9，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18.5到23.9，一个是中国的标准，一个是亚洲的一个标准。原则上来讲，就是你不超过23.9就没问题，就不是超重啊，就或者肥胖。 而且青少年他们肯定还是会， 他们标准不一样， 对， 他们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公布这个中考的时候，很明确的，他用的是这个国家学生那个健康体质的监测是2014修订版， 嗯， 在那个里面就是教育部所发的文件里面有明确 BMI 在几年级的学生， 对，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分得很细， 对，他分得很细的， 对， 就要看这个。其实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孩子呢，我们在前期讲过，就 BMI 吧，它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嗯， 对吧？这个孩子他会长， 对， 他会长，他不像我们成年人之后你说再长不可能，对吧？你最多是横着长。 对，我们的 BMI 的确是在变啊。 对对对，就 向着危险的方向去发展。 你是竖着长不太可能，我们最多是横着长。 对 对，所以孩子不一样，他会长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每一个年级或者说每一个年龄段，他的 BMI 的参考范围都是不一样的。 对 啊，所以这个要去查那个表，要查那个表。 嗯， 所以这个呢，其实也可以反映出，这个孩子，比如说你现在是超重， 对。 啊，还是这个过瘦，过瘦的话其实代表你的体质啊，就像可能孩子要多运动多吃点东西， 嗯， 啊，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参考值。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发布之后，学生们该如何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训练。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你说考一个良好，考一个优秀，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而且说实在的，就这些里头它很多都是有必然联系的。 对、 嗯、你的体重指数只要是标准范围值，你的肺活量一定不能差到哪里去。 对对， 你的肺活量还是不错的话，你的五十米跑肯定也是可以的。还同样是肺活量好的话，你的一分钟跳绳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 那其他的这些像是坐位体前屈啊，一分钟仰卧起坐啊，这些它也都是我们一些必备的。 对， 身体素质嘛。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呢，就在中小学生当中，他们普遍有个问题，哪一项容易弱呢？就是仰卧起坐。 哦， 他们仰卧起坐是容易弱的。你真的，你让一个孩子来，你说跳绳，真的啪，他可以跳得很快。做仰卧起坐有满分的吗？有这个良好的或者刚刚及格的这种学生的比例会变多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腹部的这个训练。 嗯， 因为说实话，一分钟的仰卧起坐连续做的话，他要做60多次，一般学生的话也就做个40来次。 嗯， 四十来次，47、8次应该就算不错了。当然这个也是分年级哈，也是分年级。如果好的话，男生那些能做到60多次，这些就很不错了。但这个确实是需要练的啊，你的腹部力量好不好。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仰卧起坐跟我们原来所讲的卷腹还不一样。 哎，是 端部一分卷腹不一样、嗯、就是我们原来说讲卷腹主要练腹嘛，但仰卧起坐考察的除了腹以外，他还考察就整个这个人髋屈力量好不好。 嗯， 就是简单来讲就抬腿，就是我们在往上坐的时候这个髋关节屈的力量好不好。这个对孩子有什么问题，就是他跑的时候他的腿抬这个向高处抬的这个力量足不足。 嗯 啊，足不足。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朋友会问，哎，原来常教练你不讲过吗，做仰卧起坐不是会什么练到髂肌，然后会造成我们下背痛，对吧，我们会讲过这种情况。 嗯， 但是对孩子来讲没问题的啊，这个放心，它跟我们成年人不太一样。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啊，嗯嗯、都是我们之前介绍的，对，过程性考核，它是占了40分。 嗯， 在4年级、6年级和8年级的第一学期，我们分别会进行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体重指数啊、肺活量、50米跑、坐位体前屈、一分钟跳绳、一分钟仰卧起坐这些关于我们体质健康的考核。 嗯， 然后。因为是3个年级第一学期分别都会考一次，所以各占了10分嘛，啊，总共30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常教练也提到的，需要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 知识性 给孩子们去普及的这些关于健康安全呀、还有体育运动的常识，是通过开卷的方式来进行考核的。这个考核的时间呢是在8年级的第二学期，占了10分。 嗯， 其实从他考核的这个时间也能够看出来，已经是孩子们14、15岁的一个年龄阶段。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已经开始对很多东西有了一些理解和认识。 是的， 是能够做到对于这些知识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学习的、所以来进行这个考核。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过程性的考核是一个慢慢的过渡，并且也是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到孩子们的一些变化。像刚才说的这些体质测试的这种变化，那4年级、6年级、8年级他是不是始终都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对， 还是说在6年级的时候突然下滑了？ 那 通过自己的练习在8年级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提升。 对， 这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 是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这个过程性它是需要有一个不断的调整和变化，以及家长陪伴孩子进行的一个练习。 对， 而这个练习我们怎么去选择呢？那肯定也是要根据我们后面提到的，那就是那30分，也就是现场考试的这30分， 对， 来进行一个练习的。因为我们那时候肯定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拿到这满分30分嘛，所以肯定是有针对性的去练习这些孩子们所选择的项目。 嗯， 那自然的就会在体质上发生一个变化。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那个现场考试将要得到的这30分当中的这些项目。 嗯， 首先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必选的也是永远不变的、 必考的， 对 对， 耐力的跑步。 对， 嗯， 是的，女生800，男生1000。 是的， 其实首先这些。家长朋友们啊，我觉得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们拿女子800米来先说吧，因为它就是2圈嘛，标准400米跑道就是标准的2圈。首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体力该如何分配？就是可能哪怕你练过也好，没练过也好，我的体力该如何分配？我是在前半段先加速保持到最后，还是我先匀速去跑，然后最后的时候再冲刺，对吧？啊，还是我在中间的时候冲刺？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们对这个方面他会有疑惑啊。其实我先说明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当然，如果你说冲刺的话， 肯定是最后才叫冲刺，但是这个冲刺的距离要多久开始呢？那有些家长，我原来去询问过一些家长啊，实地去调查过，然后有些家长就也会问啊，最后50米，最后100米，其实我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啊，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位女生，然后最后中考了，她真的最后想要加速的话，当然前期是有训练基础的啊，有一定训练前提条件，最后最少最少200米就得提速。 嗯， 你不要等到最后的100米，我告诉你，等最后100米刚提起来的时候到终点了。而且这种提速你知道吗，这属于中距离，如果严格来讲这不属于长跑，它属于中距离的这种跑步。中距离的这个跑步呢，就它提速啊，它不是突然猛的加速，它在提速的时候刚开始大部分是首先把步幅开始变大，步幅开始拉大，频率不变，然后逐步开始在步幅变大的情况下逐步开始加大频率，然后所以速度是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咱们在跑步机上，比如我现在用10的速度跑， 对， 不是我立马调成12，你我就算调成12，那个跑步机也是从10的速度慢慢11.1 11.2 11.3慢慢慢慢一点点加上去的，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在里面的。当然说如果好的话，比如像那些我们看那些顶级的运动员，你第一圈跑完之后第二圈标准这个比赛的话，它要晃铃了，噔噔噔噔噔响那个铃了，就一响那个铃，你会发现那个运动员立马那个速度就提起来了，就最后一圈他就要加速了啊。那稍微咱们学生体力好一点的话，差不多250米、300米可以适当开始加速。但是呢，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在这个比赛前，就我要考试了，我到底要不要做热身？ 嗯， 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些家长就会疑惑啊，我做热身好还不做热身好呢？其实按照现在最新的考试这种情况的话，前提条件就是你肯定是要训练的，你不可能说我不练我就上去。如果你从来没练过的人啊，说实话你就做一些很简单热身就好了，如果你做的这个热身非常非常充分的话，我告诉你一会儿真正考试的时候你只会发现你的体力不足。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前期有至少2到3个月锻炼的话，那么你在比赛前是一定要做充分热身的，一定要做充分热身的。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嘛，一些健身的基本的知识， 对， 是必须要知 道的，一定要做充分热身。因为特别像这种中距离跑步，其实中距离跑步说实话是跑完之后身体是很不舒服的，就是会酸啊， 它就属于那种半长不短的嘛，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还得加速使劲跑的那种啊。 对， 然后呢就是你跑完之后是肯定不舒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热身好了之后呢，我说一下最简单哪种情况它可以避免呢，就岔气。 哎， 这我们很常见的， 对, 对吧，你什么， 尤其是这个距离里头特别容易出现。 你什么时候才会容易岔气啊？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没有做热身，突然来一个大强度，一会儿哎不行我岔气了。你像如果这是考试，马上就考试了，或者在考试过程当中你出现岔气，你疼啊，疼的话你的这个成绩肯定会下降，对吧？所以做热身第一个可以有效避免就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岔气，再一个呢就是可以有效的突破它的极点啊，这个极点就是你在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可能比如我们做热身吧，可能刚开始做的时候就觉得做会感觉到疲劳，但过了那个疲劳度之后你继续再做就没事了啊，那个就是极点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整个考试过程当中我是不希望它出现极点和岔气这种情况，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做热身的一个好处。但是在这个里面它的这些训练包括平常，那家长也会问，那我好了，我现在知道怎么做热身了，怎么去这个体力分配了，我平常训练该怎么练呢？对吧？你比如像女生800米，女生800米，如果你平常训练的话，她至少要跑1000米。 对， 就是你绝对不说我按照800米不跑，一定是要超量的，是1000米去跑，甚至是1500米去跑， 要背上啊。 对，要背，然后呢，逐步再去缩短，可能我们平常训练我们就练1500或者1000米去训练，等真正要测成绩的时候才是要上800。就我平常训练，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像我原来跑100米，我们平常训练你说100米跑吗？跑，基本上跑的时候就测成绩啊，我们今天测一个成绩，教练来了，我们今天测一个就跑100米。平常是怎么跑呢？平常训练就是120米、140米、160米、180、200 哦， 然后就是，然后一直递增，甚至跑300。 就是要给你积攒足够的体能嘛。 其实说白了，这个就是运动量， 嗯， 所谓的量变变质变嘛， 对 吧？当你的量起来之后，你在一旦缩短距离之后，它那个它那个成绩那个强度就会上来啊，就是这个意思。这我就有点像我们原来讲健身的那个，比如说啊，我卧推，我现在是30公斤的重量，对吧？然后我肯定由7次变成能推到10几次，我才能增加重量，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平常训练他们肯定是要以更长的距离去这个训练才可以。而且呢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严格来讲的话，我们是好了，现在训练有了，强度有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跑步技巧，对不对？ 嗯， 啊，这些跑步技巧啊，它正确不正确啊，等等这些，我发现现在很多一些，青少年呢，因为他没有正确的训练过这种跑步技巧，最明显的就是跑的时候呢，第一个落地会比较重， 对，咚咚 咚咚咚的那种，就是没有弹性啊。这个其实我们在前面讲跑步的时候也讲过，还有最明显的呢，就是他们在跑步的时候，那个手臂啊，各位家长朋友，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孩子手臂的时候，他是左右摆， 嗯，对， 啊，左右摆，这个是肯定要修正的，他肯定是要做前后摆动的，所以他在这些跑步技巧方面都是要做修正啊，包括力量性训练，踝关节的力量训练啊。然后后蹬的力量训练啊，等等，这些都是要做到才可以。那么男子1000米也是类似。男生1000米的话，平常基本上都是至少要训练1500米，啊，1500米。男生1000米的起点是在哪个地方呢？就是男子200米的起点，第一道200米的起点啊，从200米然后过来，然后跑2圈，这个就1000米。而且呢，就是所有的这些训练啊，如果孩子你周围有那种公共体育场。就标准的400米这种操场的话啊，如果平常训练最好有条件的话，是在那种操场训练，或者在学校里面去训练， 在专业的场地了。 对，因为他对，因为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如果在旁边指导的话，那个孩子啊，他大概知道我在什么位置我要加速了啊，我大概在什么位置的时候我要保持速度啊，我要这个做好我的配速等等这些，就他大概有概念的。如果你是在平常比较小区里啊等等这些呢，第一个距离不一定准，这一方面；再一个呢，他不是专业的跑道，可能会容易受伤，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些位置不同的位置要做什么，他不太清楚， 嗯 啊，还有就是孩子在前期训练的时候呢，一定要跑出自己的节奏，这个节奏感很重要。就我们跑步啊，最明显就是如果一旦节奏被人打乱了之后，你只会越跑越累。啊，就一定是要有自己的节奏才可以。那接下来比如说像这些引体向上啊，仰卧起坐啊，实心球，就第二类它是属于要选择了，对吧？那么在这选择当中包括跳绳啊，纵跳摸高，立定跳远啊等等这些，其实更多考验的是什么呢？要么就是你上肢的这个力量，比如前抛实心球啊，要么就是你下肢的这个爆发，比如说纵跳摸高，立定跳远这些。这个呢我觉得更多是要看你的孩子他本身的个人素质是在哪个方面有特点。比如说吧，有些男孩子你知道吗，就是他先天爆发力强，真的有些男孩子最明显从哪个地方测呢，你就看他这个立定跳远， 嗯， 立定跳远，如果他立定跳远就是他一跳啊，就很平常也没怎么练，他一跳就可以跳到比如说这个超过班里的很多同学的话，这种的就是典型的下肢爆发，爆发强的这些孩子，就有这种孩子。其实最明显你知道吗，就是在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学生会出类拔萃，平常没怎么训练，可能他在某些项目当中就很厉害。 对体育老师往往也会及时的发现他， 对，就一眼就能，哎，这个是个好苗子， 对 啊。然后呢还有就纵跳摸高，其实如果你的孩子啊，如果他是喜欢打篮球的话，基本上他们纵跳摸高一般都会强于这些其他人， 嗯 啊，因为他们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总是会去起跳、去摸高、去这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更多是看选择项目，就是有些项目很简单，比如立定跳远，我就跳2次完事了，摸高也是摸几次完事了，对吧？像那些引体向上这些呢，它就是要按次数。男生如果你是体重轻、上肢力量强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是可以这个。去选择引体向上，还有就是前抛实心球。前抛实心球啊， 它是有这个力量，上肢力量，还有一个我觉得前抛实心球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上下肢的这个协调很关键、 嗯、 还有就是腹部力量，你这个前抛实心球如果腹部力量不好的话，那么它这个前抛实心球的效果不好，因为它要后做后仰动作然后往前的啊。女生是斜体引体向上，斜身引体向上是新加的，这个看一下女生的力量吧，可能我觉得初期如果女生在这一项当中没有训练的话，可能她自己的上肢力量或者是达到这个成绩的效果并不一定很好， 对 这一方面 会比较难， 对她个人会感觉比较难啊。 嗯， 但如果平常有训练过的话这个还好。 对， 而且呢你知道吗，这个女生斜身引体向上哈、啊，他练的肌肉还跟我们那个男子的斜身引体向上肌肉还不太一样 哦。 肱二头肌是有的，就手臂的力量还是抓握的力量，他就这样一斜身吧，背阔有没有，有，但是他比例上不会变多，就是我们常说什么三角肌后束，肩膀后面这块会多了。 嗯， 我们如果男生引体向上就这种在完全垂直地面的话，他背阔会占比例很大。然后接下来第三类的，比如说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刚才我们也其实 提过， 提到，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我觉得首先啊先看孩子的兴趣。第四类我觉得反而简单，因为它就是很多一些体操的组合， 嗯， 还有就是一些套路的东西，就比如什么长拳啊，健身长拳啊，还有那个什么健身男拳套路，它就套路化的东西。但是呢你知道吗，这个它其实有体操的项目，还有就是这个长拳啊等等，它属于武术的，武术里面的。其实这个武术啊，你说每个人能打吗？每个人都能打。他难在什么地方啊？他难在于你打出来那个拳有没有那种精气神。 嗯， 就这个是很难。就比如说吧，原来我们上大学啊，就都是练体育的。你说练体育这帮学生协调力量什么都挺好啊，但你看人家武术专项上来的，和我们这帮其他项目上来的，就往那一站。那感觉就一看人家就是练武术的， 精气神儿就 对，就人 好像跟他们差一点。 对，人那个拳咔往腰间一放，那个眼一瞪，就哎就来感觉了。我往那个拳往那个腰间一放，一瞪眼，就感觉 很别扭。 对，有点萌萌的啊、嗯，感觉就没有那种，就是其实武术里面啊，就是说他这个精气神能练出来的话，是有点难度的。在这里面，但你说套路那些，其实就像做操一样，就首先你打的力度够不够。再一个就是这个你的做的这些套路化的东西精彩不精彩，我觉得是更多是这个方面。 对，而且在这里面它不是还有一个游泳吗？ 对， 其实我觉得游泳同样也是像刚才我之前提到过的这个乒乓球、羽毛球一样，现在是被很多的家长特别重视的。 对， 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反正我身边大部分的小朋友基本都是在这个年纪学游泳。 对 啊，而且我们也一直强调嘛，游泳它不仅仅是说一个运动项目，它更是我们必备的一个生存技能。 是的， 所以家长们也是希望让孩子尽早的学会游泳，一方面呢是让他们有更多的娱乐的机会， 对，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当做一个傍身的技能 了 嘛、啊、 但其实游泳呢，就我们现在的方向性要调整一下，原来呢我们可能让孩子学游泳就你是有没有学会的问题，现在它是考试，是你学会、你会游泳，还有就是你游得快不快的这个问题。 对，虽然考的距离不长， 对， 百米， 对， 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 对，就是一个标准泳池五十米泳池就一个来回嘛， 对， 但其实如果你真正好像是不练游泳的人，真的一口气去游一个100米的这个来回，其实也挺累的。 他反正绝对是比跑步100米要累的多。 对，他是要累的。 是的、 而且最主要什么呢？就在这个里面的换气。这个换气，对，主要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会游泳的人啊，就是你觉得这个简单；不会游泳的人，这个在里面就咱这么说吧，咱以蛙泳来例，他这个考试的时候现在还不太清楚他有没有 具体是以什么样的泳姿啊， 对， 或者说是可能都可以， 对 对, 对， 然后根据孩子自己的选择， 对，你要按速度的话那肯定是自由泳最快了， 对 啊，对，这就还他有没有这个限制这个泳姿呢，你比如说蛙泳的话，咱这么说，有些人游泳的时候那个头就始终在表面，对吧，就是啊在那游啊，你说速度快吗？它绝对不如标准的。标准的就是你每一次呼气的时候是要头要下去的，因为它要减少阻力啊。你挺这个身子在、挺这个身子在那个地方，那个水的阻力肯定大呀，对吧？就是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当中，就是它要考试，它肯定是以成绩来算，就100米之内啊，你的成绩是多少这些方面， 对、 它是有个评分标准的。我觉得更多是这个啊。当然现在呢，我觉得游泳的孩子挺多的。 对 啊，就接下来你就练的问题了。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确是看到了一些新增的 对 这些项目，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新增的项目，整体来说都是会让孩子们更容易上手的， 是， 也是充分考虑到了，或者说是已经前期的这个调研是看到了，这些项目都是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更多的去接触到的项目，我们当做了一种考核的形式，其实已经是非常接地气了，也可以说是非常考虑孩子们的一个现状了。 是的， 那我觉得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啊，我们解读完了这个内容之后，更重要的其实是要帮助孩子们去实现最终在这个考核当中这个70分满分的一个达标的。当然内容公布之后呢，也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情况，那就是说不同的年级他们也会根据自己不同的时期可能分值上会有一些变化。 对的， 家长朋友们也不用太过于紧张，说哎呀我孩子可能现在已经是6年级了，那我怎么考啊？ 对， 他是有不同的年级的这个划分的。 他现在主要面对的就是新入学的，就如果全套这个70分的话，是应该是新入学的1、2年级的同学全套70分。 对， 对， 后面包括在现在即将进入的3、4年级的，然后5、6、7年级的，还有8、9年级的，你比如8、9年级应该是继续延续之前的考试的这个分值比例。 对 对，然后呢，像5、6、7啊，3、4年级，它在比例分值上它会有相应折扣。 是的， 对，我 也就是说啊，这个现在是上5、6、7年级，也就是初中1年级的同学们，他们将会按照这个改革方案呢，是只参加8年级的一个过程性考核。也就是说，在8年级第一学期会进行一个体质健康的考核。第二学期呢会进行体育和健康知识的考核，总共是20分。然后9年级呢还会进行这个30分的现场考核。 对，就总共是50分嘛。 对，然后如果是这个现在上3、4年级的同学们呢，他们将会按照我们这个改革方案参加的是6年级和8年级的过程性考核。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提的这个4年级、6年级、8年级的考核，他们把4年级的就省略了。然后呢其他的这个考核标准依然是不变的，所以他们的总分呢就会是60分。而对于现在上1、2年级的同学们，也就是说这波小朋友以及以后的这些小朋友，大家就都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70分的考核标准来进行了。当然我觉得这个规定实施的时间它也是非常的人性化，考虑到了不同年级的孩子们他们当时的一些所需要去适应的一个阶段嘛，给了一个充分的过渡时间。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从自身的角度做起，每一位家长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进行练习去入手，甚至说是我们也可以去多多的关注孩子们每年，因为我女儿我知道她就是每学期都会有一个这个体质测试的一个成绩，哎，下发下来让家长们知晓一下孩子是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自己就可以多多的关注孩子们这方面的一个情况，那看到他可能有哪些地方是不足的，我们带领他去练习，然后平时再做一些这种专项的运动的项目的练习。 反正就是孩子你得动起来，现在主要是这个过程性考核明显放大了。 是的，那对于他最终不管是我们的过程性考核还是最终的这个现场考试，那都难不倒孩子。 是的， 本身他们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这些运动能力的，就看我们怎么能够启发他们开发他们了啊。 是的， 那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解读呢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是有帮助的，更重要的是也给大家做了一些提示，让我们的家长和孩子都能够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那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4:05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常教练， 大家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